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随着暑期的结束啊，这天呢也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哈。但是呢秋老虎还没来呢。 秋老虎这个也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啊，很有可能别被这一段时间啊天高云淡的这个天气蒙蔽了双眼。这个薄的衣服别收啊，不定什么时候可能这热度还会回来 啊。这跟我们征婚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征婚大家都知道，秋高气爽，这是北京啊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很多时候你说约会啊，除了春天是好季节，秋天也是好时候。但是如果要是赶上这种天气啊返回去又开始变热，那您掂量掂量，这个在地点的选择上是很有学问的。本来就已经很热了，您说再去一个很燥的地方，那有可能双方情绪可能也都多少受些影响。 对，当然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提前提醒大家，即将进入九月份了，金九银十除了指的是季节上最美的时段之外，那么商家愿意用这个时候呢卖东西。另外呢就这两个月份吧，假日多，有节日，结婚的也多， 所以你说这个送礼啊什么的都可以提早做准备安排安排是吧？ 不是，万一有婚礼的话你提前得把份子钱预备好了呀，别活到这俩月全交份子钱了，过不下去了呀。 那倒是，不过我们这儿应该还是单着的人居多。一般这种时候啊，我跟你说，大家都得有这么一份叫什么呀，不能说怜悯之心吧，对吧？你们幸福的那已经金九银十准备结婚了，你们幸福着，这会儿就别再拿这种事儿刺激人家这些单身的朋友了。 那叫撒狗粮是吧？ 是啊。 好吧，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也希望呢目前还单着的朋友，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也能够找到心仪的伴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是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我发现啊，就是每次提示完之后呢，每次我们在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呢，还会有发现有听众写得挺好，最后不留电话。 这就跟上课一样，40个孩子他总得有那么一两个不听讲或者漏了关键点的呀。 对，所以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来编辑你的征婚信息。还有就是性别啊，性别年龄你也不要忘了写啊。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 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朋友的信息。 好，老惯例，女士优先。头一位，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女孩，今年25岁，身高1米66，硕士学历，在政策性银行工作，性格好，有耐心，孝顺，爱好广泛，喜欢唱歌、手工、摄影、烘焙。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男孩，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75以上，爱干净，勤劳，有责任心，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联系电话呢是15811049018，15811049018，这是父亲的电话。 咱们这里呢，在银行工作的男士、女士的征婚的朋友还不少啊。 嗯， 为什么这位一定要强调一下是政策性银行呢？ 就不做直接的这些房贷呀、什么这些工作呗。就还是这个工种还是有区别的，人家行内的人肯定知道，就是直接办这个贷款啊、储蓄啊这类的是一种，政策性银行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业务还是不一样， 专业性比较强哈。 对，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一位护士啊，今年24岁，大学本科学历，在西城的一家医院呢当护士，身高1米6，体重110斤，希望在这里呢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希望对方呢年龄跟自己差5岁以内，身高在1米7及以上，身材健壮，很喜欢健壮的哈。学历大专及以上，最好呢是北京男士，四环内的最好，要有稳定的工作，非诚勿扰。微信号码是 xss29597568， xss29597568。 现在女孩找对象，你说是喜欢这种健硕一点的居多呀，还是说喜欢那种咱们过去啊往好的说、这个文质彬彬、文弱书生这种感觉，哪种更受欢迎？ 我觉得在什么年代，都有，女性都有自己的这种审美的标准。 对， 那有的人就喜欢那样的文文弱弱，看起来很单薄的，白 不 见劲儿的。哎，还有的他就喜欢那种觉得，哎呦，咱们话讲就是有点糙，那种 身材健壮，最好是那种肌肉型男什么的。 哎，有喜欢那样的。 对对对， 不过他这个吧，我就觉得一下就把很多人划到圈外去了。我说的是这个路段，四环内的最好。其实现在四环外也有不少不错的男士， 关键是好多打小在四环内长大的现在都搬到四环外住了。 对，几环几环的有的时候容易耽误事儿，所以大家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呢可以斟酌一下哈。小岳岳那歌怎么唱的 啊？五环，你别说，这唱着了，人家歌 啊， 就在这周啊，周一啊，咱们北京的这个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叫大七环，其实就是环首都高速公路已经正式全线开通运营了，就真的是比五环多两环了。 哦，那八环呢？ 哎呦，您想的太远了。七环现在绕一圈啊，已经小1000公里了。您在八环那得多大一圈了？ 哎呀，七环都有了，八环还远吗？ 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肯定我们的这些高速公路的路网会越来越密集，不见得再叫什么几环几环这样的名字，但肯定呢是能够把我们周边的很多城市都用这种便捷的手段联系到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征婚交友的时候，选择我们的对象也可以把眼界放得远一些，不见得非得说怎么着同城啊。其实有的时候现在我跟你说，异地恋速度其实比同城的还快呢。 眼光可以放得远一点啊。 对， 重点还是人品啊。 没错。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92年出生的。 对， 身高1米64，体重53公斤，在韩国读的研，这明天毕业，应该是明年毕业是吧？ 明年毕业， 写错了啊， 写早了。 明年毕业，明天毕业。好，毕业后呢，回国工作。那希望呢，找一位最好在张家口，或者是北京，或者是天津上学或工作的男士。 嗯， 年龄上要求呢是同岁，或者是比自己大4岁之内。 他本人呢，身材匀称，性格活泼开朗，很大度，孝顺父母，喜欢热闹，爱听音乐，也希望呢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男士。联系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zhao1157862225 你看他想找的，这就是正好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张家口、北京、天津，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首都环线高速公路，把这几个城市都给串起来了啊。 嗯，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94年生人，北京人，北京市属重点高校毕业，后来呢留校工作，并且保送了研究生，20岁就入了党啊，这隐含的信息就是上学期间一直是好学生，这是啊。身高1米77，体重140斤，经济学专业，本科期间呢是优秀学生干部以及优秀毕业生，希望找一名医学专业的同龄人，最好有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相关医学院校学习的背景。这个指向性也是够强的啊。 对，这比四环内还 对呀、 啊、还具体哈、啊。 最好就这两所学校的还得是。 当然我估计他可能是学这个方面专业的，能够有共同语言吧。 啊、 这我们猜啊。 我猜到另一种可能，你知道吗，其实已经心里有目标了，这话就故意说给那个人听。保不齐一个姑娘，人家本科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中医药大学的，然后他在这征婚，搭着让别人谁把话给带过去，人家就点着名就想要你呢。 哦，我觉得是你想多了。 好吧，希望对方心地善良，积极向上，将来工作方向呢是医生的，适龄优秀女生。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10734287841 10734287841。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87年出生的男士，北京大兴人，未婚，住在亦庄，身高不算高，也就1米72，中等身量吧。 嗯，对。 体重150斤，身体健康，没有遗传疾病，原始学历是大专，成人本科，就是应该是续的本啊。 对。 目前在社区工作，是一名社工，本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有独立住房，车也有，家庭没什么负担，烟酒不沾，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开朗稳重，与人为善，有责任心，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休息的时候呢喜欢短途的骑行或者是自驾游，写的还是挺具体的啊。 嗯， 对对方的要求，首先是未婚，身体健康，在北京有稳定工作，京津地区的女士都可以，北京天津都可以啊。 嗯， 当然北京户口的会优先考虑，希望家境良好，非单亲家庭，不抽烟喝酒，年纪在87年到94年之间，别有纹身。 哦，有这么个要求，挺好。嗯， 好，身高不低于1米6，性格外向，身材匀称，学历不低于大专，微信号码是 WAISAN 后面是37。那您不如直接叫播音777。 这是外散。 对，外伞， 在外头打的伞。 WAISAN 777，他说加的时候呢请说明一下帮帮团征婚。 嗯，北京天津两地其实咱们离得这么近，的确也有很多的姻缘啊，但是我一直其实挺担心一件事儿的，就是如果两口子分别是这俩地儿，要赶上京津之间中超球队比赛的时候，这两家会不会稍微的闹点小离去。 不至于吧？ 该支持谁呀、啊？ 都支持。 两边赢了，咱们都高兴，是吧？ 都高兴啊！ 嗯、对， 嗯，这边赢了我请客，那边赢了你请客，反正都不当。 花的都是家里的钱。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男孩，1985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60千克，海淀区，事业单位在编，自己有独立住房。大专学历，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不过呢只是领了证没有办事儿。喜欢摄影，人很善良，希望对方就一个要求，北京女孩就行，别的都没有啊，有共同语言就行。电话呢是13051799363 13051799363，同时呢这个号也是微信号。 好像这种吧，就是书面上哈， 嗯， 对于对方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你说他真的是对于对方没有任何要求吗？ 不可能，我觉得就是跟刚才你提的那个提醒，就是四环以内啊，这种过于具体的和这种其实 都是人们心当中啊自己想法的一个折射，有一种就是有更加明确的那个点，而这一种只说北京两个字的，其实呢他是觉得呢想能够多有一些机会啊接触一些不同的人，就他自己心里面可能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某几个点，但是任何人呢我想都有他自己在感情上的这种偏好，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的路啊过早的给堵死。 哦，反正您泛泛的说吧，有时候也容易给自己添麻烦， 是 就什么样的都去了啊。 对啊，你本身是好静的，结果来了一话痨，对吧？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几位女士，这是一位好友替自个儿的朋友征婚，北京女士，今年29岁，未婚，身高1米69，体重57公斤，是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在编，家中的独生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平时呢喜欢运动。说游泳游得很好，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啊，也特别喜欢做瑜伽。那性格方面呢，人很稳重，做事很踏实。对对方的要求，未婚，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家里的父母呢都有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 嗯， 地域上没什么要求，房车也没有要求， 哟都没有， 身高体重也没要求哈、啊。 嗯，其实学历啊，稳定的工作呀，以及家里的这个情况一些要求，我觉得其实已经把这个意思大致的能勾勒出来了，就是只要你是一个踏踏实实的老实稳重的啊，我们组成一个家庭呢，家里面没有太多的这种后顾之忧，我就觉得在这个基础上都可以去发展感情，慢慢的去谈，基本上我就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基本上的要求就是一些常规的吧。 对， 那至于性格什么的，可能人家说咱慢慢再处吧， 处处看， 再处处说啊。 嗯， 他的 QQ 号是9431511107，这是 QQ 号码9431511107，请注明帮帮团。 下面又是一位北京女孩，未婚，1985年生人，身高1米63，体重47千克，本科学历，事业单位工作，性格随和，孝顺父母，懂事，顾家。对对方的要求，希望也是北京男士，未婚，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米73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同为80后最好啊。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8568635428568635。28568635354。 下面这位呢，他本人在信息上没有写性别， 对， 但是我猜哈、啊， 嗯， 这还真不好猜。关键他对于对方的要求也没有写上这个身高。 对， 如果是女士的话呢，个儿也不低啊，87年出生，北京人，身高1米71，体重65千克，是北京崇文的户口。他是一名3甲医院的麻醉科的医生，学历是硕士，去年呢被聘为主治医师，收入还不错。本人有独立住房，没有烟酒等嗜好，生活健康，兴趣爱好广泛。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本科以上的学历，人品好，性格好，有修养。联系方式是13811357045 13811357045。他后面写了一句话啊，就是仅限非工作时间微信联系，谢谢了、嗯。当然了，人家是做大夫的嘛， 对， 是吧？ 麻醉科的医生嘛，因为手术什么的，这肯定都是安排在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比较多见的。这段时间呢，人家肯定得在台子上得盯着，得保障病人的这个安全呀。 嗯。 不过我看他这介绍，我怎么倒觉得这更可能是一位男士呢？因为女士，我觉得一般不会专门的提到无烟酒嗜好。要提这个，我觉得还是男士可能性大一些。 哎呀，那您 我这只能我们俩自己猜，我跟您说，这就是方明平时多次跟大家讲的，您一定把关键信息千万千万别出错，这出错我们有时候真没法猜，只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判断。 对，因为从身高上来讲，1米71，那女孩现在有的也挺高的、嗯、 高，对对对 啊，瘦高个儿、嗯。那你要说是男士的话呢，那就是个子偏矮一些的男士， 对对对， 对吧、嗯、你要说大夫，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当麻醉科的大夫主治医生、 啊、我们有这个疑惑，您想吧，听众朋友，我们征婚的这些人家肯定也有这疑惑，人家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就不敢跟您打电话了。 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 是啊，再次提个醒吧， 啊，年龄、性别还有一些重要信息啊，包括联系方式，一定一定您自己核对完之后再发过来啊、 嗯。 好，我们最近的这个医护工作者是越来越多了。刚刚呢，虽然我们没有闹清这个性别啊，但是他是一名大夫。 嗯， 下面这位呢是一名护士。 对， 就但凡是医务工作者啊，大家在联系的时候呢，都 注意一些那个时间段啊，就即便是在非工作时间、嗯、那对于咱们可能是非工作时间，但对于他们未必就是非工作时间，有可能一直在忙啊。 对， 所以人家比如说没接电话呀或者没回啊，咱们都担待一点啊， 一定要多一些理解。 哎，这位呢是一名女士，今年24岁，是一名护士，身高1.6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希望找一个年龄相差3到5岁之间，2年内真心想结婚的男士为伴。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希望是北京人啊，身高1.7米以上，体重160斤以下，大专学历及以上，有工作，关键是得对我好，对家庭有责任心。微信号码是17600775521，17600775521。 那刚才那位麻醉科医生如果是男士的话就挺合适吗？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这俩都能对上，我看岁数什么的也多合适。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孩，未婚，1990年生人，身高1.68米，本科学历，英语8级，性格开朗，喜欢旅游看电影，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孩，身高在1.75米以上，有住房，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别的呀一切随缘，就有一个小要求，希望男孩别太胖。电话呢是13161310520，13161310520。 好，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北京海淀人，家中的独生女，88年11月出生，未婚，学历是本科，工作稳定，月薪在7000，朝九晚五，目前呢住在回龙观，在海淀有自己独立的住房，父母身体健康，已经退休，没有负担，身高1.64米，性格文静，踏实本分。对于对方男士的要求，北京人，家在5环内，这进了一环啊，未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身高1.7米以上，大我6岁以内，人品好，有独立住房和稳定的工作，有结婚的打算。微信号码是YQKATE123， YQKATE123。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只是老魏视野盲，三十好几还耍嘚儿。 嘿，要不 得， 要不 得嘞。 嘿，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欢迎收听。 阿姨，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二时段继续来看看征婚的信息。 嗯， 我们首先来认识几位男士。 难得啊，充分说明今天男士资源还稍微丰富一点。83年12月生人，身高1米85，大高个啊。本科学历，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没有子女，是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脾气好，性格温和，做人做事低调，为人诚实，成熟稳重，积极上进，事业心强，有责任心，有担当，感情很专一。平时啊，爱好足球和读书。您这是动静两相宜啊， 嗯， 运动和这个文静的都爱干。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身高在1米68以上，86年以后出生，能够理解并支持我的事业。那我估计这上市公司高管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得挺忙的哈。 对，估计要加班， 嗯， 是吧？ 是， 嗯。另外还好个足球，赶上什么杯的话哈，希望他是爱好看足球啊。 嗯， 有些人是爱看球，未必是自己好踢。 哦，对对对，这也是，嗯。希望女士脾气性格好一些，身材苗条，端庄文静，气质好，知书达理，感情专一，生活独立，热爱生活，会持家过日子的知识型女性。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都可以。她说呢，最好是离异无子女啊，可能两个人都有过这种离异的婚姻经历，可能能更多一些理解吧，希望。联系方式啊，微信号和电话都是同号，18511830269。18511830269。 下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今年27岁，91年出生的， 江苏户籍，学历是本科，身高1米85，体重150斤左右，从事的是软件开发的工作，月收入是10000多。本人喜欢旅游，喜欢运动，喜欢学习，英俊潇洒，有稳定工作，目前在海淀定居，有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市户籍，真心想成家，性格温柔大方，年龄是23到28岁之间，身高在1米68以上，体重在50公斤左右，学历不限。有意者呢，可以和母亲联系啊，电话是13681205699，这也是微信号13681205699。你看这两位男士是同样的身高哈，1米85， 对， 都要求找1米68以上的哈。嗯， 就是咱们说这个， 这是一个标配吗？ 最佳身高差呀， 嗯， 当然这个数好像跟人家介绍那最佳身高差好像差距的稍微的大了点，也自己长这么高，有时候反正你真要是严格的按那11厘米那标准去卡，不太好找。1米74的女生挺难碰的。 反正女孩1米68以上就显得已经很高 很高 了哈。 对对对，嗯。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38岁，未婚，在邮局工作，本人学历不高，身高1米7，不过性格呢很随和，很善良，也很有责任心。对自己爱好的评价呀，是爱好一般。我没看懂什么叫爱好一般。 嗯，我也没看懂。 家住在朝阳区，对女方的要求，户籍不限，年龄相仿，有缘就可以，希望对方呢不爱慕虚荣，其他的都看两个人之间啊这个缘分了。联系电话15801532852，15801532852。 好，我们再来看几位女士啊，北京未婚女士，今年26岁，属猴，相貌清秀，皮肤白，身材苗条，身高1米74。谁说找不着1米74？ 哟，还真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1米85，1米74，整差11厘米。 经济学本科学历，英语6级，目前呢在职读人大经济学的研究生，从事的是商务方面的工作。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大方善良。对于对方的要求，首先是人品好，学历相当，身高在1米8以上，有稳定工作，心地善良，身心健康，人格独立，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有担当，大度成熟，年龄是26到30岁之间，真心想成家的有房的未婚男士。 嗯， 微信号码呢是 liulj02，liulj02，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再来看一位家长为女儿征婚的信息，女儿呢是通州人，1990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73。哎呦，今儿这还真的都是大高个的女性啊！ 你别念叨，你一念叨全来。 都来，嗯。体重48千克，大学本科学历，后来呢自学考了教师资格证书，聪明伶俐，相貌佳，上进心强，希望对方年龄条件相当，有事业心和家庭责任感，感情专一，其他随缘。有意者呢？应该是先和妈妈取得联系啊，13718017960，13718017960。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男，今年37岁，大型人，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小孩，没有具体说这个孩子是男是女，大概多大啊？学历是大专，国企职工。本人爱好广泛，性格属于中性，比较实在，会过日子，不张扬。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年龄相当，学历高中及以上，身高在1米6左右，身体健康，能够接受我的孩子，并且尊敬老人，最好是大兴周边或者是河北周边的有缘女士。 嗯， 电话是17810250166，17810250166。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80年生人，身高1米7，在编公职人员，是湖南邵阳人，个性啊偏内向，属于宅男，自己的评价啊，有上进心，没有不良爱好，喜欢旅游和钓鱼，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6岁到37岁之间的未婚女士，要求是小学老师和护士啊，人就要这两个职业，希望两个人如果相处的合适呢，可以在1年之内踏入婚姻的殿堂。先短信联系17319022681，17319022681。 嗯，这是一定只找做老师的或者是做护士的。 对，还得是小学老师。可能觉得这样的行业会比较温柔一些哈。 啊？ 图。 我也想问这，就是想告诉他，其实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护士们，你想那打针啊什么的，那必须都得是能够做到稳准狠。小学老师面对那么多孩子， 尤其是那些淘气包， 对，也有调皮捣蛋的，那必须得有一定的威严。所以您是不是，或者是您明白这一点，就是想找一个这样的，有一点威慑感的这种职业？ 好吧。这比四环内还具体啊。 是。 刚才他写他自己是宅男。 宅男，嗯。 然后又写爱好旅游。这两个相冲突吗？ 平时宅，但是玩的时候呢，就是痛痛快快的出去玩。但是不玩的时候呢，老老实实挨家待着。就是我觉得可能宅男更多的就是别老去泡什么酒吧呀、夜店呐。 反正一出门我就是去旅游。 哎，对。 要么就去钓鱼。 对。 反正好钓鱼的人确实都是比较偏静的、啊。 好静的。 他就能坐得住哈。 对。 好，再来看下面啊，这是母亲为儿子征婚，是老北京西城人，86年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80斤，大专学历，在一家文保单位工作。 哦，文物保护单位哈。 嗯 嗯。 家中的独子，目前暂时呢和父母住在一个小二层里面，希望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北京姑娘。没了。 嗯。 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5811594940。15811594940。 再来看几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是河北玉县的，婚姻状况是离异，1978年生人，有个女孩由男方抚养，平时啊喜欢唱歌和出去游玩，想找一位性格温和、善良、勤快、有稳定收入的男士为伴。有意者可以加微信 MLXT18765431 MLXT18765431。 嗯，感觉这些号码后背后都有故事哈。 我觉得他肯定想选98765431，但那被人占了，就改了个幺。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79年出生的一位，婚姻状况是离异，家住昌平区，带着一个12岁的男孩，本人工作稳定，目前担任公司的会计，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的男士共度后半生。电话是15810317804，15810317804。 女，1979年生人，河北人士，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没有小孩，目前在通州区工作。要求对方男士身体健康，年龄相差不要太多，小3岁、大4岁之间都可以考虑。通州或者是在附近有独立住房的男士，一定要和我一样也没有孩子。如果只是想闲聊，就不要来骚扰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x75969714 x75969714。 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 对。嗯。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44岁，有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在大兴区，是一名在编的教师，不知道是小学还是中学的啊，身高1米6，体重106斤，有独立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49岁以下，大学文化程度，宽容大度，有责任感，有稳定的工作和独立住房，有稳定的工作和独立住房。如果是有孩子的话呢，孩子不在身边的，其他随眼缘，其他看眼缘。微信号码是13716788599。13716788599。 再来看这位1974年出生的女士，今年44岁，平谷户口，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已经工作了，没有任何负担。44岁，您女儿这都已经工作了，要小孩够早的哈。 对呀、啊。 本人在环卫系统上班，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性格外向，身体健康，体型匀称。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身体健康，有医保，有独立住房，年龄呢在46到56岁之间，讲诚信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TANGXIAOJU523 TANGXIAOJU523。 好，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年47岁，北京籍，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体重120斤，有稳定的工作和医保，有独立住房。本人性格属于内外兼有，爱好广泛，但是什么都不精。什么都喜欢啊，就是她希望明年的七夕不再孤单，希望未来的她年龄 和自己相当，性格呢宽容大度，有稳定住房和稳定的工作，最好会开车，希望是北京男士。微信号码呢是一串字母啊 ZXXJRS， 他后面加了个点儿啊，不知道有点没点儿啊，您可以试试 试试。 那他的网名应该是叫心静如水啊， 对 ZXXJRS 点儿。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69年生人，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呢还在职，是北京郊区人，身高1米58，性格直爽，喜欢旅游，有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要求对方男士年龄相当，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的。有意者呢可以先加微信，互相啊了解一下，介绍一下自己。联系方式呢，微信电话同号13701324390，13701324390。 下面这位女士呢，51岁，婚姻状况是丧偶，本人很显年轻，身高1米6，体重59公斤，是北京人，即将有回迁房，本人有驾照，车在摇号当中，性格温柔干净勤快，注重感情，感情专一，希望找一位有缘的男士，要求呢就是有医保，有养老金，北京外地的都是可以的啊，只是希望对方呢能够呵护他，爱他，通情达理。微信号码，我的天哪，这个就应该是那种 自动生成的， 自动生成的， 对对对，他投了有一个前缀 WXID， 就是微信 ID 的意思，然后有一个下划线，后面是那一组随机码，等于是 好，后面那一溜啊，五，然后是 QRCS8B4OMQ22。 你再说一遍，我看你错不错。 我说一遍肯定不会错，但是我再说一遍肯定还记不住。 我还以为再说一遍肯定跟上次不一样呢。 WXID 下横线啊，主要是后面这一溜啊。 对， 五 QRCS8B4OMQ22。 行，两边是同意的。听众朋友要是有意的话，还是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这些信息呢在上面都可以查到。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5岁，1963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米6，体重63公斤，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带一个男孩，希望找一位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涵养，有共同语言的男士为伴，年龄不限。联系方式是电话1531-148-6321，1531-148-6321。 你看刚才那位44岁的女士啊，一个女儿都工作了。 对啊。 这位55岁的女士呢，身边还带着一个男孩哈。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一位男士，今年56岁，属猴，北京籍，在朝阳区有独立住房，身高是1米73，体重73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了。本人呢有驾照，但是没有车，对对方的要求是京城四区人。 北京城四区的人。 城四区，咱们说城六区 城八区， 城八区啊，您是城四区。 现在应该一般来讲指的就是东城、西城和海淀、朝阳。 行吧，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6以上，非诚勿扰。微信号码是13717763439，13717763439。 下面这是一位65岁的男士征婚，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高1米7，体重70公斤，身体健康，两个孩子呀都已经成家了，平时呢家里面就我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希望找一个身体健康没有各种疾病的健康女士一起安度晚年，不要求女方一定要有收入，只要人合适就可以了。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716652146，13716652146。 好，下面是几位女士，本人女，60年出生，一直生活工作在海淀区，学历是成人本科，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本人有独立住房，目前退休在家，享受休闲放松平淡的接地气儿的生活。好像特别有画面感哈。 对对对， 接地气儿的生活，平时呢喜欢听听歌，看看正能量的文章和信息。对对方的要求是有北京户口，有固定的收入，有责任心，有担当，年龄和身高和自己比较相当的男士。微信号码是605131809，